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哈高速窦各庄桥到四方桥，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分钟寺桥，以上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让我们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8，新的一周，新的开始，这快到五一的小长假了，怎么样？心情是不是特别好？坚持上完这一周6天的工作啊，6天的班哦。上完之后呢，我们再好好去享受五一的小长假吧。好啦，今天是2018年4月23号星期一，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特别是雨天路滑哈。昨天又下起了这个小雨，所以呢，这个空气特别好，是不是？早上一打开窗户，这么好的空气，今天空气质量可是优到不能再优了哈。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出来走一走，不过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好了，点名了：喵咪、张峰、大眼有神、图图，还有娜娜、花开半夏，还有抽烟喝酒烫头意思鱼、瑶瑶妈妈、前程浮生若只是梦、字母妹妹 Jessie， 还有人潮人海中 HCXN HCXX、 三棵树、小鬼、丑猫猫、忘情水、大叔、沙漠，你们好。还有谁没打卡报道的，抓紧时间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查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记得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哦，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4月25号，北京国际车展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参展车型呢，覆盖了很多的国际和国内的汽车生产商。来自车展主办方的官方数据显示说，本届国际汽车展呢，吸引了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共展示汽车1022辆，其中呢，包含了全球首发车105辆，概念车64辆，新能源汽车174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7年度第1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个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Kelly Rowland David Guetta Commander。 第49名， 孙子涵，子时。 第48名， 胡夏，青春遗言。 第47名，鹿晗，如果。第46名， Rachel Platten, Shover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J is my bodyguard. You see the way he keeps me safe with the treble and the bass. I feel free enough to party hard. This dress won't go to waste. Feels like I own the place, yeah. VIP to be the boss. You see the way these people stare, watching how I fling my hair. 听到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旋律，恐怕你再也坐不住了吧？想跟着他一起手舞足蹈，动起来，来跟上我们的节奏哈！汽车音乐会带给你最炫的音乐。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Rowland 还有 David Guetta 的这首 Commander。 身为音乐史上最畅销女子组合天命真女组合的三位成员之一， Kelly Rowland 不仅给人带来优美的形象，而且早已将她的声音传送到千家万户，大家很熟悉了吧？ Commander 来自 Kelly Rowland， David Guetta 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去跳舞，起来吧 ，Come on， 进入到这欢乐的舞池当中，我们一起跳舞。姜，孙子涵的《子时》，简单快乐的文化共同打造的这首《子时》，用风靡时下的国际化的流行电音，这样的特别的声线，画面感十足的音乐，来表现这种舞池音乐哈。好声音派对 Animal，Party Animal，Come on， 这是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 10%。 现购车更享三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和我一起 hold 住未来的还有谁？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哎，好久不见。他说爱冰姐当然也爱点名了啦，一会啊。还有红日，好久不见。爱在旅途，好久不见。牛米特洛伊一子于沙漠，咱们的官微都纷纷来 say hello 了。还有幸运草抽烟喝酒唱愁。好啦，有没有新朋友发二维码过来？就像 butterfly， 我以为是 butterfly， 还有心里话。好了，像 butterfly 一样把二维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官微呢，我就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大家庭二群也快满了。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要看到你们来刷存在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路上，2018你们在哪里？还有很久没有见的皮皮虾、中庸啊，你们在哪里？还有老董，青春拽着青春的尾巴，好久不见哦，在哪里？在呼唤你，我在电波这边呼唤青春。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一首慢下来的歌，让我们好好的思索人生，回忆青春。胡夏的青春遗言第48位。 嘿，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身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永远，幸福至今未曾谋面，有些人总是一转身也许不会再见。写下了遗言，还回不去。 瑟·胡夏的《青春遗言》，这是他参演的电影《会痛的十七岁》的主题歌。影片呢，讲述了失痛症少女夏远远在十七岁生日那天，感受到生命开始逆转，在努力奋战高考的过程当中，和夺涛以及超级学霸顾明耀之间发生的故事。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才是第四十七名歌曲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到第四十七位，来自鹿晗的《如果》，他的歌声很有感染力哦，感受一下。 我的手停在半空，按不下穿梭，等瞬间未完的梦，枕头难落幕，为如果打翻千句，想对你说的话存在心里，只有伤的文字和表情。Yeah, 也许困吧，才从你注意。我的发现被转身离开。我的发现被转身离开。 这就是鹿晗的《如果》，喜欢鹿晗的朋友恐怕又会惊声尖叫了哈。其实鹿晗呢，感觉就是属于那种外表看起来挺小朋友的感觉哈，但是内心还是很男子汉的。要说鹿晗他这个歌唱的不错，舞跳的更棒哈，就是只要一站在舞台上，就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能量，然后浓浓的这种感染力哈，就让大家就开始关注他哈，就不忍心再把这个目光挪开了。然后喜欢鹿晗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吧，我没看过他现场演出哈，不知道会这样。就是以前我们曾经分析过哈，为什么有的人好像就是天生的就是那种明星的这种魅力哈，只要他站在舞台的正中央，就是那种气场，你知道吗？就是霸气的气场，就是所有人就都不在那种感觉。好，就比如说

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让我给喊出来了哈。拍了这么多漂亮的图片，还有哎，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收到二维码。好了，也欢迎其他的新朋友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二庭也快满了，这项工作也快结束了哈。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春季汽车保养应当注意的问题。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天了，汽车应当注意哪些保养方面的问题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润滑系统。那润滑系统呢，主要作用就是对发动机的各个部件进行有效的润滑，以防止过度磨损。在常规的情况之下，汽车每行驶5000公里就需要保养更换一次。超过6万公里的汽车呢，建议清洗发动机内部的油泥和积碳，以及时的更换机油，避免机油高温下的氧化、稠化甚至乳化，减少发动机部件的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提高发动机的动力。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Elgin Burn。 第44名， 王心凌，爱不爱。 第43名， 方大同，黑白。 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摩天世界。 第42名， 贾丽怡，夏天的味道。 海的味道，风的味道，炫耀着无所谓烦恼。 第41名， Remail Only Bring Back This Summ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nothing. We got the fire and we burn in one hell of a something. They're gonna see us from outer space, light it up like we're the stars of the human race, human race. When the light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

王心凌爱不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源自于他的这个同名专辑当中，也是第九张专辑哈。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王心凌亲自来参与选歌，甚至讨论企划走向等等等等，也希望让听者听到他的成长。其实为专辑的每首歌曲都做了这个3到4个 key， 调整出比以往更加成熟的唱腔出来，精益求精哈。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傻起来边走边唱，困起来你躺在芙蓉纸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为你张开，哦，手中的蓝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木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喜怒爱的音有在，都为了你的素颜，主演不会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二月再躺回来，世界在逆转过来，是否现在越无奈，过去越实在，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我那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那双鬓都斑白，也等你从头再来。 源自于他的《成月》这张专辑当中，他说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呢，也建议你去看一下啊。刚刚我在看，为什么要看一下呢？因为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是 Penny 戴佩妮来帮方大同拍的。因为 Penny 说呢，刚听到这首黑白的时候特别有感觉，然后正好呢，这个方大同的唱片公司就邀请他来帮帮忙，好不好？没问题啊。方大同本来我就挺喜欢他的这个才华的哈，然后这首歌曲我也挺有感觉，就帮他拍吧。刚刚我看了一下，确实是。 是个女性创作者的角度拍的 MV 哈，全部都是黑白的照片，然后女主角那个装扮完全就是奥黛丽赫本嘛。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方大同的黑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哇， 夏天还未到，歌曲却先行，充满贾丽味道的一首歌曲，为你带来在海边慵懒的那种感觉，那种气氛，有没有向往夏天呢？ 风的速度是捉摸不了，洒着阳光却有雨在飘。哦耶， 别出众的外表，只有一丝恬静和对音乐的执着态度，那就是贾丽怡给我们带来的夏天的味道，你闻到了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 Summertime 夏天的味道，继续夏天的感觉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on't you think it's perfect and the feeling's worth it when we're getting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and everything you've searched for is right here on the dance floor, and you want it now, now, now, now, now. Don't know what you're there for, bring it over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rowd inside my sound, seeing through your eyelids, and I know you like it when the music gets loud, and I know

刚刚呢，充满现代感的这首电音呢，是来自美国出生在94年年轻的歌手 Hans 的这首 Colors， 源自于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中。专辑一发行首周呢，就在美国以九万七千这样的唱片销量空降了 Billboard Hot 200专辑榜的第二名，并被认为是金唱片，并在加拿大和英国分别以4万和6万的销量认证为金唱片和银唱片。哇，厉害啊！生在94年啊，后生可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一个北京就在咱家门口赏油菜花的地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没想到油菜花离家门口越来越近了，哎，出颐和园西门，右手边呢就是豫东公园，这里除了最适合骑行的公园之外呢，早春呢还是油菜花的海洋，而且油菜花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园子。想想看，小桥流水是南方特有的景色，是不是啊？这里呢小桥也不少，还有大水车，包括你怎么拍都是美翻天，怎么样？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走起吧。就在颐和园的西门豫东公园，哦，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哇，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啊，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也打算去走一下看一看，就在海淀区颐和园西门外。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有请久违了的林忆莲，这首久违了的老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Just Run， 许飞呢？这首歌曲无疑是美妙的。一来呢，这算是阔别三年之久的重逢了；再有呢，就是除了歌曲曲风稳定之外呢，许飞还是一如既往的从身边寻找蛛丝马迹的灵感，然后再把它们唱进自己的歌曲当中。许巍 Just Run。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谭雅、蔡健雅的《被驯服的响》，这是蔡健雅2月去柏林的时候呢，巧遇到范晓萱。

而且导演也都是女性，其中有两部还是处女作。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女性权利，希望更多女性用电影书写她们的故事。当晚王家卫也给予《金花妈妈》的导演安娜极高的评价，认为本片在编导演各方面都完成得非常优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歌曲呢来自 Adam Levine， 大家对于他熟悉吗？对啊，就是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单飞的一首歌曲 Higher Place 啊，这是他独特的嗓音哈，还有迷人的面庞，再一次吸引大众的地方。好，大家都知道啊，看看他照片，真的是那种很迷人的样子哈，帅气的声音还这么好听。Higher Place， 飞到更高的地方，一个更远的地方。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咱们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也是让你足足的要听够5首歌曲。

中沉默。 也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金海心的胡思乱想，就像一个女人在自怜自爱安然地唱的一首作品。其实这首歌呢是制作人文振自己写的，他一边哼着这样的一首节奏舒缓略带伤感的作品，然后金海心就在旁边跟着唱。哎，大家发现金海心独特的嗓音还有节奏处理赋予了这首作品全新的感觉哈，于是就在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作品胡思乱想。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王力宏《伯牙绝弦》。这首歌创作起源的是王力宏想写一位中国古代音乐家的故事，之后找到了春秋时代伯牙的故事。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让他深有感触，于是就有了这首《伯牙绝弦》。 十多年前一直没有自信，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想你想见想要夜想你，朋友你会不会长毛相机，年月日时再相聚，那时能把这眼换找回忆，多安多安是现在的回忆，感动的我只想要为你唱起。他曾就是妓院知名伯牙经，在御园住处卖阳光聆听聆听那寂寞的声音，军师之名不如一纸烟，是他的妓院竟揭开伯牙心境，高山流水风景似的灵机，高山经流水经如镜，无言绝深无有言的天地，听空上绝心上的事，旧梦的演唱会，这你杯酒一半，这一句温馨，他曾言辞偶也是不变的旋律。当温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捎风信，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飞，十多年前一直没有自信，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想你，想见想爱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找回忆，多安多安是现在的回忆，很多歌我只想要为你唱起。某年某月某年伯牙在忙自己，分歧与旧律自解决一轨迹，如今如今即相继，那是哦，这一杯酒一半，一句哈心，这几年子哦，也是不变的旋律。 当温雪融夏季， 秋风为我捎风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Sing， 十多年前一直没有自信，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你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找回忆，多安多安是现在的唯一，很多歌我只想要为你唱起。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忐忑不安，有种莫名孤单。当你的呼吸越来越靠近，我心都变混乱，是天是瘫痪，为我的爱在加班。爱像秋千，会站在你和我之间，偶尔聊天，空气都变得很甜。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世界都变梦幻。 By Two 触动心，触动爱。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告诉大家说，这几年北京郊区春天的油菜花田特别多，房山的海淀、怀柔、密云、昌平还有顺义都有，花海的面积也很大呀。油菜花凋零之后呢，六月份左右向日葵花海又接踵而至，谢谢哇，好美呀。得了，奔向油菜花海之后呢，还有向日葵花海，真好，生活多美好啊。好了，也今天也收获了四位新朋友啊，好开心啊。线下咱们接着聊，线上的朋友明天九点再见了。明天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怎么能少了你呢？好了，今天呢此时此刻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跟着你我节拍，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全球都在听。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新空港15年纯熟大城，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115平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